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全时空，我是杨舒。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为您同步直播。先来看今天的时空要闻。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涉嫌轮奸被刑事拘留呢，成了最近最坑爹的新闻。而这距离李天一上一次因为打人被收容教养呢，还不足半年。如今网上搜索李双江啊，首先跳出来的不是这位著名歌唱家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而是网友改编的《爹妈照我去战斗》。到底是星二代坑了爹呢，还是爹坑了星二代？而这些丑闻受到极大关注，也证明了各位网友出于对当今社会公平正义的焦虑，为什么各位二代能够如此张扬跋扈呢？而针对李某涉嫌强奸啊，这个最近传出了女主角撤销控诉，说受害者呢将受到包括北京户口、工作还有房产一套的物质补偿，在网络上疯传。人们呀对特权之子又一次可以通过金钱逃脱法律制裁感到愤怒和失望。不过呢，警方已经出来辟谣了，说双方和解纯属谣言，目前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没有进入诉讼程序，当然也谈不上撤诉了。那么如果进入到诉讼程序的话，有没有撤诉的可能性呢？有专业律师就说啊，根据刑法规定，轮奸案只能由侦查机关来撤诉，而且条件呢必须是犯案轻微或危害不大。律师认为李天一的案件不符合撤诉条件。而被害人是否申请撤诉呢，其实也不会怎么影响案件的审理，因为这只是在最后量刑上会酌情考量。比方说如果获得被害人谅解的话，会从新量刑可能性较大。那还有一个特例，如果被害人突然改口说自愿发生性行为，那么李天一很有可能会被无罪释放。另外关于李天一是否成年还是未成年啊，当然量刑也会不同了。有人说啊，他涉嫌年龄造假，为了就是规避量刑，实际上他已经23岁了。有网友表示赞同，无法相信一个17岁的小孩能做出轮奸这种事儿来。但也有据称当年和孟哥，也就是李天一的妈妈，在同一个产房的人说，李天一就是1996年出生的，千真万确。富二代将军之子，17岁打人轮奸，这些关键词儿构成了网友对李双江之子的全部印象。有人为李天一被抓叫好与解气儿，也有人同情他，希望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各位网友亲，你觉得他是否应该从轻处罚呢？结果今天凤凰网做的民调显示啊，只有7%的人觉得应该，因为未成年人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有高达90%的人认为不应该，因为一错再错，性质实在太恶劣了。很多人说啊，李天一的今天应该归咎于子不教父之过。李双江呢是老来得子，对李天一是百依百顺，从小苦心培养，4岁就当幼儿申奥大使，在钢琴书法比赛中也是摘金夺银，夫妻俩经常上节目大谈培养儿子之道。哪不知一夜之间，当丑闻曝光，人们发现原来光环的背后啊，是一个飞扬跋扈、脾气败坏的小孩。那么在邻居和同学眼中的李天一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来听一下对他们的采访。 小时候挺可爱的一个小男孩，经常见的，比如说坐电梯那小孩挺好的。 看他小时候，小时候参加跟他父母参加一些节目，还是比较懂事的一个孩子，但是经常出现一些负面的一些事情。 他就是脾气比较冲，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就是说显得无法无天的感觉吧。 脾气冲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比如就是如果你对他有一点什么不好的地方，他可能就很生气的，就说推你一下之类的。但打架倒没有。他父母对他的爱好都十分的支持，就像他骑车、乒乓球什么的，都会花很多钱去帮他买自行车或者买球拍之类的。他自行车好多次都我跟他一块去改装的，花了反正10000肯定有。 李天一在这个轮奸案之前呢，因为打人事件被送往收容教养1年，释放之后呢，李天一似乎还得到了奖励，他的宝马车换成了价值130万的跑车。但车子以旧换新的同时呢，这车子的主人却没有改过自新。收容教养所出来之后呢，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轮奸案，而案件的同伙据知就是劳教所认识的坏朋友。各位亲，再做一个民调，你觉得谁应该为李天一的今天而负责呢？是家庭、本人，还是社会呢？ 结果有高达76%的网友都选择了是家庭，因为疏于管教过分溺爱了，只有18%的人认为是他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仰仗父辈，荣耀肆无忌惮，还有5%的人归咎于整个社会风气不振。但是这李家的丑闻啊，是的的确确登上了国际媒体，这美国、法国、印度、日本的媒体都刊登了报道，有的标题呢叫做将军之子涉嫌轮奸，也有的标题叫权贵之子引发中国网友愤怒。但国际媒体也说，这新二代堕落的问题不是中国才有，美国名人之子抽大麻、吸毒、泡妞的丑闻也时常见报。但问题就是，这中国的这新二代的爹啊有点特殊。以色列计划的微博就说，在以色列如果出现唱歌的少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以色列的体制决定少将是打出来的，绝对不是吹拉弹唱唱出来的。那么针对李天一的新闻呢，有网友就总结是中国的爹文化造成的，拼爹坑爹现象流行，李双江成了四大名爹，而李天一也成了坑爹之首，子不教父之过，正是这样的偏袒和纵容才有了一幕幕的悲剧。又有人议论中国的劳教文化，说劳教所呢就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时候性格有缺陷，但出来的时候呢已经五毒俱全了。李天一在劳教所交到了坏朋友，也是酿成悲剧的原因。还有更多的人呢在讨论中国的二代文化，说为什么官二代、富二代、新二代就是有比别人更多的资源和特权呢？他们之所以敢轮奸、敢打人，就是因为他们不怕，因为有爹帮撑着面。好，各位网友亲呢，现在有这个议论说啊，李双江作为父亲应该出面道歉，你是否支持呢？结果呢，有高达76%的人都认为啊，子不教父之过，李双江绝对应该出来道歉。还有11%的人觉得这一人犯错就不要再牵扯父母了，李双江用不着道歉。还有8%的网友觉得无所谓，反正这个明星的父母已经尽失颜面了。还有5%的人认为李天一尚未成年，监护人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跟卫青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 我来自河南南阳，我姓刘。这个社会上的犯罪率近年已经越来越年轻化，已经很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值得所有人反思的。李天一案件不应该让我们把目光全部都集中于他是不是哪个明星的孩子身上，因为这样子对李天一也是不公平的。 李天一的二进宫看似是一则明星的丑闻，但实际上却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目前对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特权阶层的一种仇视，反映出了社会阶层僵化之后带来的一种社会危机的前兆。 我是吉林的谢小晨，并不是所有名人的孩子都性格扭曲，也有一些教育的非常不错的。其次呢，这已经是李天一的二进宫了，所以必须要正确的认识到这是他的教育上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导致他的行为呢出现了一些的偏差。 我是广州张先生，我认为李天一案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也就是要做到既不受到家庭背景影响，又不被舆论所左右。 好，再来看看今天凤凰人关注的新闻。凤凰最 top， 意大利议会选举接近完成点票，中左翼联盟有望控制众议院，但在参议院只是微弱领先。评论员郑浩认为，从习联会与胡联会对话内容看，两岸有意在今年开启政治对话。观察员蒋晓峰认为，联战访陆随团人员组成显示访问重点在于大陆换届后保持两岸经贸紧密。凤凰网点击率最高的新闻为在大连港休整3个月的辽宁号航母26号迎来今年首次出海。凤凰网头条关注埃及发生热气球坠毁事故，造成至少19人死亡，其中9名香港游客。台湾反核能声浪扩大，政府宣布通过公投决定是否停建正在新建中的核电4厂。凤凰 YouRadio 听众热议，外佣争取香港居留权案件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26号开审，预计审讯3天。凤凰娱乐组关注周杰伦全新 MV 玩跨界，由超跑好手林忆杰填词，钢琴家郎朗演奏。 凤凰 You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钟，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朋友拨打18723466，或通过凤凰 FM Apps 的一键 call in 表达你的意见，尽在三 D 画新闻。 大家好，我是萱萱。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快乐。广播是一个传递快乐的平台， U Radio 的团队本身就是快乐的集体，用快乐的心制作快乐的节目，把快乐传递出去，这就是 U Radio。 Yes， 跨媒体平台，直击热点，全方位资讯，草根声音，全媒体全时空，给你不一样的新体验。资讯至上，互动四方，享受生活，欢乐万岁。 U Radio 综合台全面启航， 新角度呈现观点，新态度体验生活，新气度打造独特。 U Radio， 一条不普通的普通资讯互动频道。 两会是越来越近了，今天中共召开18届二中全会，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大布置改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把现场交给凤凰新媒体的严青为我们报道。严青。 好的，杨叔。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那会议的主要议题呢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建议人选。 根据议程，中共18届二中全会将讨论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建议人选以及全国政协领导人建议人选。会议还将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稿。有分析称，这是落实18大提出的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意味着即将召开的两会将推进新一轮的国务院机构调整。根据媒体报道，新的改革方案可能包括民政部扩大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责，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卫生部下的食药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整合，成立专门的市场秩序监管部门，国家海洋局扩权，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权限，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也有望整合，而此前广为流传的大能源、大文化、大金融等部门的改革暂时未列入改革重点。有学者指出，大布置改革不是部门越大越好，而是要达到简政放权的目的，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干预，削减政府权力，剥夺政府部门利益，而简单的部门合并意义并不大。 据知情人士透露呢，此次的机构改革呀，涉及范围之广，动作幅度之大，可谓是前所未有。不过有网友就表示担忧，过去的大布置改革已经有很多次了，结果是分久又合，合久又分，大多是换汤不换药，越改人员越多，下属机构是层出不穷，导致了人浮于事，事无人办。那么对于即将开启的新一轮大布置改革，普通民众又是怎么看的呢？ 不是很满意， 非常不满意。 我觉得换汤不换药。 我还是挺期待的。 期待一下， 还不能让人有这么美好的期待。 他你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关键是看你落实；二是你的监督机制，砸多少钱做多少个政绩工程，这没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本身这个铁路就属于交通运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并入大交通部的话，可能对这个铁路本身的一个发展是有好处的。 不赞成。铁道部啊，自己管自己。现在铁路的问题很多的， 这种大布置也是鼓吹了很多年了，然后但是落实的还是效果还是不是特别好。 我想我们的期待是大布置还是什么置，都得善始善终。 可能我们更加看重，就是说这个机构真正合并之后，它究竟能否真的是发挥说它的这种效率，而不是简单的去看它这个机构上或者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变化。 要想达到老百姓都满意的话，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其实通过访问大家可以发现，此次的大布置改革中，民众最为关心的就是铁道部的机构改革。那根据相关人士透露呢，这次呀铁道部的改革中，撤销铁道部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而铁道部被并入交通运输部也是八九不离十。有网友就说呀，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以后回家过年是不是就有希望了呢？也有网友表示，不知道那么多消失了或者被合并的下属部门领导该何去何从，不会又出现一个正职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副职的情况吧。还有网友担心啊，怕改革又一次成为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盛宴。也有网友就质疑啊，说合并之后的铁道部，它的亏损又该由谁来买单呢？其实民众关心铁道部的大布置改革，更关心的是公平正义。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香港演播室杨叔。 好，非常谢谢严青。看来对于大布置改革，网友的担心真是多呀。好，再来谈谈如何治理裸官呢，一直是内地反腐的难题之一。在25号的中纪委会议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做工作报告的时候，就再次向裸官亮剑，强调要规范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之后从业行为，也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经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王岐山在报告中指出，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政治纪律放在首位，严肃查处违纪行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于律己，绝不允许搞特权，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俗称裸官的管理和监督。对于政府行政开支，王岐山在报告中指出，要厉行勤俭节约，制止奢侈浪费。另一方面，广州在全国率先亮出2013年度的详细预算账单，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三公经费全部单列亮出，道明了花费去向和增减原因。 好，今天凤凰网也做几个民调吧，问一下各位网友亲，那你觉得加强监督配偶子女移居国外就能起到作用吗？只有25%的网友亲觉得，肯定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制约作用嘛。但是有高达68%的人认为不能，因为还是有腐败的官员有空子钻，而且有什么样的政策就有什么样的空子。还有7%的网友选择了不好说，还是要看具体实施情况而定。那各位亲，你觉得如何才能杜绝裸官现象呢？有74%的网友选择了要完善反腐立法，13%选择了加强财产公示，2%选择增强舆论监督，还有11%选择了加大查处力度。其实啊，这四个选项咱们一直都有，问题是什么时候认真实施了。好，第三个问题，这广州现在试点公布三公预算，你觉得能不能短期之内推行到全国呢？21%的网友看好，觉得能，新一届政府反腐决心大嘛。但是66%的网友觉得肯定不能，因为既得利益地方保护重重险阻啊。还有13%的人认为不好说，也是要看一个后续情况。好，中纪委说要加强监督裸官呢，所以就是要加强监督这个国家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行为。但问题是，人人都有移民权，国家工作人员就不能移民了吗？好，相关的话题 ，YouRadio 上是怎么讨论的？交给朱明奇。 好的，杨叔，在今天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国际范儿的家庭啊。大家看，哎，这个老爸是中国护照，哎，这个大陆的护照，儿子香港护照，妈妈美国护照，这还有二奶、三奶、四奶、五奶啊。这个好像除了这个英国之外啊，就整个一个亚太经合组织。这个呢不是亚太经合组织，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裸官的家庭。那中纪委的报告说要加强监督和管理裸官啊，哎，我的理解是那是承认了裸官的这种现象，但是也没提禁止这两个字。那各位听众，你们可以接受到国家公职人员哎有亲属在国外的吗？那我们来听一下听众们的想法。今天首先打进来的是这个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怎么看？ 哎，我这样想的，官官们之所以把配偶子女送到国外，而自己成为裸官，首先是因为他们对这里不是法治的社会状况感到不放心，担心不知哪一天革命会割到他们的头上，但又正因为这里不是法治社会，他手中的权力不受到制约监督，可以使他达到起贪腐的目的。为了使起贪腐得来的利益没有后顾之忧，才产生了裸官现象。 好，非常感谢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说这个裸官们心情也很复杂，对这片土地那是又爱又恨。下一位是浙江的朋友，浙江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您怎么看？ 我是浙江的公务人员，我就是公务员。 哦，您是本身是公务员。 我坚决反对这种官员子女家族移民。 但是您自己这个，您自己亲属有移民的吗？ 对，没有。 没有。 但是我看到有官员移民。 嗯。 我认为都因为人都有自私的本性，如果一个人，如果一个官员，如果把家属子女送到国外，定居国外，在国外购置房产，存款转移到国外，他就不可能全因为中国人民服务。 好的，非常感谢浙江的郭先生说这个跟人的天性是相违背的，如果他一旦家属在国外呢，很难再为中国人服务了。那山东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贪官嘛，他们这个口号就有问题，为人民服务，结果呢他们是倒没人民服务，没为人民服务，反而为了自己服务。我觉得最有效的遏制他们的方法就是民主选举，每个贪官你当官的时候必须得面对你的辖区的老百姓，你得做出承诺， 嗯， 公报你的财产， 嗯， 让老百姓监督你。 王先生非常感谢。王先生说用选票就可以对付贪官了，对付裸官啊，准确来说。那今天的 U-Radio 也是送出对联一副，上联是这个户口绿卡成双对，下联是什么呢？一家大小皆海归，再加上一个横批，裸官好爽，应该是这样。好，以上就是凤凰 U-Radio 今天的内容了，时间交还给杨叔。 好，非常谢谢明奇。这个横批差一点拿反了，不过明奇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中纪委呢似乎针对裸官只提出了要加强监督和管理，怎么没有提禁止呢？哎呀，这个国家大事呢有时候真的不好说，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些简单的全民皆报的小新闻吧。这浙江有一个杨某啊，是一个专门负责给导电零件涂银浆的这个工作人员。这白晃晃的银浆啊，每天都会从他手中经过。可惜呢，杨某有一天就起了贪念，他拉拢其他人呢合伙偷了这个银浆，企图瞒天过海。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车间的摄像头记录下了整个偷盗的过程，并将他和同伙一举抓获。好，再来看一个河阳洛阳的新闻啊，正是十五元宵佳节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呢开着一架自己制造的直升飞机前往伊川赶庙会，引得庙会万人围观。据了解啊，他的这架自造的飞机呢是价值上百万，而且这是小伙子自己造的第三架飞机了。看来啊，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好，第三段这个视频呢在 YouTube 上大热啊，非常的搞笑。画面上你会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呢，本来是将吃剩的饭菜放在门口，哪不知门就自动合上了。这个男子呢在路人目光的注视之下呢感到非常的尴尬，结果他只能用剩菜剩饭的盘子遮住隐私部位，然后赶紧搭电梯去前台要钥匙。但是这一切呢被酒店这个监控录像拍了下来。的问题是，这个酒店为什么要公布录像呢？而且这个男子以后再也不敢赤身裸体吃饭了吧。好，各位亲爱，你知道吗，这个鸟叔的刚刚 style 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哈林摇。最近呢纽约有一位 DJ 创作了电子跳舞音乐 Harlem Shake 哈林摇，今年初这段音乐突然走红，并被配以随意摇动的舞蹈。那目前呢，这个哈林摇摆舞模仿视频在网络上大热，每天都有几千个哈林摇的短片上载网络，各位也去看一看。好，第五个新闻，看看一位爱好野生动物的摄影师呢，最近上传了一段他在这个南非拍摄到的纳马语蛙的影片。这个影片呢是记录了纳马语蛙在感到威胁的时候，它会把身子吹得像河豚一样胀鼓鼓的。但是呢各位网友啊还有各位敌人好像都没有被吓到，反倒是觉得这个纳马语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青蛙。好，再来看一下今天网络上网友亲们都搜索哪些热门话题。成年妇女怀孕很正常，但是七个月的男婴也剖腹产女，是不是就天下奇闻了呢？这个话说啊，医生说安徽有一名男婴腹中的胎儿其实就是他的龙凤胎妹妹，医学上叫做寄生胎。不过男婴腹中胎儿骨骼已经成型了，但是被取出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媒体全时空，谢谢您收看，再会。 因为名人的孩子嘛，成长环境与普通人不同， 他也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去成长。 决定犯罪动机的主要因素是自身的因素和社会环境。 未成年人嘛，如果说屡次不改的话，也要严。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舆论监督 去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合理的结果。 其他夫的带来的利益没有后顾之忧，才产生了裸婚。 我觉得最有效的遏制他们的方法就是民主人权转移到国外，他就不可能全因为中国人民服务。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